北京时间周五早上的8:05，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以及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 哎呀，又到了周五了。 嗯，不是很开心。 为什么呀？ 嗯， 怎么总是在带着这种早上的丧气呢？ 不是很开心。 为什么呢？ 你想啊， 嗯， 这是2018年倒数第二个周五。 嗯，这不挺好吗？ 嗯， 马上迎来新的一年了，对不对？ 嗯，对。嗯，没事，我们是一个又丧又有温度又有正能量的节目。主要是这年底了吧，就好多事儿，你知道吧？ 嗯， 就特别忙。 嗯， 啊，不知道大家跟我们的状态是不是一样的啊？ 嗯、 什么这个，什么家里家外呀，是吧？然后这个，什么工作学习呀，就好多事情到年底。 为什么一到了年底就会特别忙呢？ 嗯， 难道是因为之前几个月都没有努力吗？ 嗯，倒也不是。你看，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呢，对吧？你要给老板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吧。 嗯，难道你不是全年都得给老板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吗？ 不，咱们得咱们是不是也刚交完工作总结，对不对？ 是 啊，我们要这个总结啊，回顾一下这个一年的工作情况啊、 嗯、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听友网友朋友们，然后呢我们来这个深度的聊一下大家对我们的节目呢啊还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 嗯、 啊，来年呢我们啊 这个进行一些整改吧。嗯，哎，我不知道这个小伙伴们觉得 我不改，我就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就是早间节目的语速是不是不够快哈，因为我有好朋友跟我说这个有时候早上听你们节目啊， 谁呀， 得用1.5倍速去听。 嗯， 谁就不说了、 嗯、 就是现在因为很多的这个音频的产品包括视频的这个内容哈、 嗯、 它都有这个1.5倍速2倍速。 嗯， 我们家里人看电视剧都用2倍速，就是其他这些东西加快了你去就是看一个内容的这个节奏的时候，你再听一个正常倍速的你就会觉得慢。 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呀。 嗯，比如呢， 比如说在我们哎，我记得前几个月的时候，然后我们早晨这个对吧， 嗯， 这个资讯量给大家准备的非常非常大。 嗯 啊，但是 大口吃瓜。 对，但是那个时候呢也会有朋友们说就是 太快了， 哎，太快了、 嗯、 啊，对吧？所以说呢 众口难调嘛。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在我们的啊能力范围之内尽量能够满足大家多方面的收听收看的一些需求。 嗯， 对不对啊？你就比方说那个1.5倍速的，或者你像你们家， 嗯， 看电视都2倍速， 嗯， 那不急嘛，是吧？现在生活都 急呀、啊，我也觉得特别浮躁，我总说他们， 对吧？ 太浮躁了， 太浮躁了，是吧？ 嗯、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 静下心来，好好听听青年说。 对，静下心来嘛，静下心来之后，然后我们是吧？您看那掏心掏肺的，是吧？ 嗯、 然后这个啊， 有一个节目叫掏心掏肺， 有一个节目叫掏心掏肺， 对 啊。然后什么掰开了揉碎了，我们跟大家就说一事儿， 嗯， 我们跟聊个理儿， 嗯， 是吧？聊聊天，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是不是？嗯，有时候不要太着急。嗯，难道你现在你不希望2018年不要离我们远去吗？对吧？ 我不希望，我希望这个2018年赶紧过去。 为什么？ 因为我对2019年充满了期待。 嗯、哎呀，不要期待过多。大家就是这个啊，保持一个对于新刚刚啊，就不是什么即将要来到的新的新的一年，因为就刚才脑子里就是诧异了一下，就大家不要抱太多的希望，就还会是这样的啊，大家都是平凡的生活， 不会不会， 都是普通人。 2019年应该会有更新的进步，要上一个台阶， 上一个台阶。 嗯。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跟于文娱方面有关的一些新的这个知识类的资讯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说这个未来大部分的爆款综艺都是平台自己做的。 忽悠，接着忽悠。 是吗？啊，说 那谁是谁说的？ 是这个叫龚宇的人说的。 龚宇他是谁？ 龚宇呢就是这个， 对不对？忽悠，接着忽悠。 视频平台爱奇艺的 CEO。 嗯 嗯， 对吧？ 因为以前的这个视频平台啊，大多数都是扮演这个渠道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电视上看了一个电视剧，对吧？ 对。 然后呢，可以在这个视频平台，哎，你这个没看够，再看一遍啊，二刷，对吧？ 对。 或者是错过了电视，然后呢，你再看。但是啊，从美国的奈飞到中国的三大视频网站，腾讯视频、优酷和爱奇艺，在近些年呢，都开始投入重金在自制内容上，从剧集到综艺呢，无一例外，尤其是这个综艺哈。 嗯，对。他给出的这个理由是啊，说综艺节目呢跟平台捆绑非常深，要求也非常高，投资也非常大啊，他需要对平台用户的喜好非常的了解呀，啊，充分调动平台各种资源呢，需要公司内部的各个团队支持他，用平台的什么就是，哎呀，什么销售啊，平台品牌溢价呀，然后才能够啊支持更大的投入啊，做出高品质的节目。话儿说的没错啊，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啊，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头部的这个视频平台， 嗯 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还不错的好的内容， 比如呢， 好的综艺， 比如这个《奇遇人生》 啊， 对不对？优酷平台对吧？ 对， 还有这个很多啦，比如说这个小 S 做的， 嗯 啊，是吧？什么姐姐妹妹什么的， 嗯，对， 是吧？ 你看这几个头部平台啊，爱奇艺， 嗯， 优酷， 嗯 啊，包括腾讯 都有， 哎，都有， 嗯 啊，其实呢做的都非常不错， 是吧？ 对，但是呢这事儿吧不禁细想， 为什么呢？ 啊，你看这些啊，我们首先来从这个钱的角度我们来讲一下， 嗯， 是吧？背后都是以这个 BAT， 嗯， 为大集团支撑， 嗯， 对不对？啊，首先人家不差钱儿， 嗯 啊，然后呢，这么多年啊，从一开始刚刚你提到的，就是他一开始还是一个视频二次分发渠道的时候， 嗯 啊，就开始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资源，啊，尤其在这里面重要的是积累了很多用户的数据，哎，所以说我觉得刚才这个啊，这个龚宇博士， 嗯， 说的还是非常对的，就是积累了大数据之后啊。确实还是非常了解用户的喜好的， 他就会知道大家需要一些什么。 哎 哎，你就像这个，其实咱们看的很多的纪录片啊， 嗯， 或者是咱们国产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就是还是以这个导演和编剧的个人的一个情感吧和他的审美，哎，去设计一个主线， 嗯， 觉得我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是你比如说像 BBC 或者是一些 NT Life 这样的，嗯，非常富有盛名的这样的大的就是影视剧的制作公司哈， 嗯， 包括纪录片的制作公司，他会怎么弄呢？他会找很多的这个观众来调研他们，比如说八分钟的时候发现大家坐不住了，哎，这个时候就得有一个转折， 就和我们有这个听众的这个评议员其实是一样的， 是吧？ 啊， 嗯，但他们是在这个产品生产出之来之前，就是完全根据这些数据的报告来生产这个产品， 嗯 啊，比如说你这个电视剧里看的这个转折，哎，这个包袱，那都是他们根据用户的需求和观影习惯来设计的。 哎， 嗯， 那就是套路呗。 嗯，就是你需要什么就给你喂什么呗。 叫心理学。 其实更靠近统计学吧，我觉得。 嗯。确实啊，刚刚我们提到的确实这个，嗯，像这些头部平台呢给我们生产出了很多好的内容啊，说这个未来大部分爆款综艺是平台自己做啊， 嗯， 这个呢我们也不可否认，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像什么小而美的， 嗯， 是吧，更加走心的 独立制作 啊，符合这个一小部分垂直收视人群喜好的， 嗯， 更加细分的这些，我觉得小节目啊， 嗯， 小短视频呢， 嗯， 对吧？然后什么我们青年说呀， 嗯 啊，对吧？还是都会被大家所喜欢的。 对， 对不对？ 但是呢，我觉得他说这件事主要是说呢，两个层面吧。第一个是跟电视相比，对吧？以前这个电视是原创节目的一个这个出口， 对 吧？对，主要的一个主流的渠道。 对，当年的正大综艺、曲苑杂谈、 快乐大本营，还有各种自制的电视剧、 啊、综艺大观。 对， 嗯。 但未来呢，可能这个重任会放在这个、 嗯、 这些头部的视频平台上了啊，这是其一。 哎、 其二是呢，这个龚宇也说了，他说由这个各大视频平台自制的主要是这个综艺， 嗯， 还有一些这个自制剧，而其他的像你说的那些什么小视频啊，什么这种小而美的这些独立制作呀，其实它是通过采购内容的方式， 嗯 啊，然后也作为一个平台去吸纳这些好的内容， 嗯，对。然后会不会有听友朋友们刚才问，哎，说孔文哥哥，你刚才提到的综艺大观是什么？你刚才提到的正大综艺是什么？ 孔文叔叔，你在说什么呢？ 我孔文叔叔在说什么？就但是里面还有一问题，不知道大家想没想啊？说这个综艺，它一定里面有一个很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当红的流量艺人来去参演。嗯啊，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倒不认同哎，我觉得现在综艺分两种，一种是当红的流量小花和小鲜肉，另外一种就是那个已经有点过气的明星再来重新 啊， 对吧？ 刷一下存在感， 再火一把 啊，再回回炉， 对对对 啊，榨取一下剩余价值， 对对对。 但是啊，我们这个很多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360行啊，我们这么多的百姓。我们这么多的普通人，其实大家都是百姓，对不对？ 对 啊，那大家比如那有才艺的话，对吧？那我就只能自个儿拍个抖音，拍个快手吗？啊，我就不行。然后我做一档我们全素人的这好玩的节目。哎，你知道其实有一句话叫做流传高手在民间呢， 我是相信高手在民间的，因为这个创意还是来自于个人嘛，或者来自于小的团队。但是关于影视剧的制作或者综艺的制作，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意的问题，它还包含了一个制作，就是这个包装啊，后期的制作，包括宣传，这一系列的东西， 还是钱的问题。 我觉得是流水线， 嗯， 真的，它是一个怎么说，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的事情，不是说一个人有一个创意就能够去跟他媲美的。你说嘞？ 我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东西会出来的。你就比方说大家现在啊，然后每天的时间，对吧，然后刷的这些这个 UGC 都是大家自己做的这些内容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为什么也会诞生那么多的，对吧，红人啊， 网红 啊， 当然这不是自媒体时代吗？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儿，对吧？ 两件事儿。对。 哎，这龚宇还说了什么呢？龚宇说他们现在把营销拉新卖广告和卖内容视作当前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他看来呢，就是视频平台这个行业不仅仅有高片酬、大 IP、 流量明星，科技其实也在这个行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呢，因为在科技上的投入属于需要常年投入却未必有明显回报的事情，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没有注意到。 有点鸡贼 是怎么讲？ 是不是也差钱，换了一种说法？ 是的 啊，对吧？ 就是他关心科技， 你有钱就往里扔，你扔啊，你给我们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你扔啊，对吧？长期投入你就不投了吗？啊，是不是？那不是一切为了观众吗？一切为了受众。 来跟大家说说这个龚宇他们投入的这个科技创新都有哪些呀？ 龚宇龚博士啊，咱们来看看这个龚宇博士啊，肯定是人工智能是少不了的， 是有的，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虚拟现实VR 相关的，其实无外乎这两大块。 是的， 对吧？然后呢，就是在未来大家可以想象，然后比如说我们戴着一款非常舒适的 VR 眼镜啊，它有可能就是你的 隐形眼镜 啊，或者说是裸眼能够达到的一种效果。然后呢，去看你的这个我喜欢的明星，我喜欢的这个艺人，然后再出演这个综艺节目。然后呢，就像你跟他在亲身互动、亲身做游戏，你在他的身边一样。 哇 啊， 那大家还想出门工作吗？ 所以嘛，对吧？啊， 我们也需要 VR 观众，对吧？ 对， 像身处在直播间跟我们在面对面一样。 然后面对面一样，然后哎，这个捏捏爽爽的脸，把孔文的发型捋一下。未来头部综艺都是由大的制作公司来制作的，大家这个事情怎么看？ 我还是比较认同的， 比较认同，我也认同。我也认同，但是呢，我就他们那么说，我就不高兴。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资源，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其实都是就是头部的那几家会占有这个市场最大的份额。 对，对吧？你看你再不像我这样再怼打击他们，对吧？那你这好处都让他们占了， 是吧？掌声也都让他们赚了， 打击有什么用？ 掌声也都让他们赚了，目光也都让他们赚了。我的流量从哪里来呢？我蹭一下，我就怼。 你要顺势而为。 嗯，不会的。就孔文不是那样的性格。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音乐。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啊，然后到了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时代周刊啊给出了他 他们评选的这个年度人物记者们，哎，这不就是说的自己吗？ 你是记者吗？ 我们难道不是采编播一体的、 哦 啊、是吧？然后这个 我以为我告别记者这个行业很久了呢， 是吧？我们、就我们会有采访的工作呀， 啊，偶尔还是有的，对 啊、嗯，对吧？难道我们不是采编播一体，然后全能的这种 容？记者节的时候，我爸爸给我发这个微信说：“ 给你发一红包， 祝你记者节快乐。” 你是没接这茬吗？ 我说：“爸爸，我是主持人。”然后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爸爸给我发微信说：“女儿，祝你妇女节快乐。”我说：“我不是妇女。 ”然后六一的时候就没搭理你，是吗？ 对。 这个时代周刊给出了这个评选啊，可能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时代周刊把2018年的年度人物颁发给了一组记者啊。时代年度人物一直都是一项耀眼的荣耀啊。如果大家看过史蒂夫乔布斯的这个传记电影，大家会知道当年乔布斯啊，因为时代没有把这个年度人物给他，而是颁给了那个 PC 个人电脑， 对，就还不是给的一人啊，大发雷霆啊，认为是有人在故意背后搞鬼。 乔布斯还有功利心这么重的时候呢？ 你 我以为他都成仙了呢。 不会的啊。这个时代人物周刊的这个候选人啊，包括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角色。 嗯 啊，像这 说到了2018年呢是个多事之年， 哎，像这个很多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客级的人物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选出了四组记者，然后这一年的这个年度人物呢因此也有四个不同版本的黑白封面。 嗯 啊，杂志称他们是守护者，是在暴力压迫和假新闻指控面前依然坚持公正报道的记者。 嗯 嗯，对，所以说给 第一个版本呢是今年遇害的《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马尔卡舒吉，他在十月初呢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遇害。这个案件的背后人物呢可能是沙特的实权人物。那卡舒吉的遇害呢也引发了国际媒体的激烈的讨论。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三组记者也都是在这些怎么说呢非常激烈的政治争端，或者是说一些公共性的社会事件当中，哎，要不然就是让自己身陷囹圄啊，要不然就是可能失去了生命、 嗯、 啊。总之呢，这些记者真的是带着自己所有的身家啊，站在这个新闻的第一线， 嗯 啊，坚守自己的新闻理想，因此得到了这次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这个称号。 嗯嗯，对，其实，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同事啊，记者朋友们， 嗯， 然后这个一年忙忙碌碌的，你就比方说在北京这个我们各个跑口的记者， 嗯，我知道咱们台这个最辛苦的记者叫跑突发的记者， 嗯， 是不是？ 对， 就24小时 待命啊， 嗯，手机不能关机， 没错， 任何时候说，哎，这个社区水管爆了，赶紧就得出发， 对， 无论天多冷。 没错、 嗯、 啊，然后呢也是他们用他们的这个专业的精神，还有对这个新闻对真相的这个事实的态度， 嗯 啊，把第一线啊，然后第一时间发生的一些消息，嗯，用他们的眼睛嘴巴还有手里的笔， 嗯， 带给了我们、 嗯、 所以说我们也向他们一年我们致敬，然后辛苦了、 嗯、辛苦了 辛苦了。嗯，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只身 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的房间，跟我们视频互动起来。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几条这个，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爆款综艺啊，平台自己做，能力确实很突出。但是呢，孔文的观点是还会有一些细分小众、小清新的、更垂直的小综艺，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期待一下？ 你觉得他们怎么胜出呢？ 怎么胜出啊？我觉得就是靠细分吧。 靠细分呢？ 对吧？你就比方说啊，我们做一档，你看我们全国各地，然后这我们的电视台的同行，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吧？我们做一档这个什么什么主播类的，这个小节目，对吧？还是很多朋友们，我觉得还是喜欢看的，因为很多人很多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关注喜马拉雅上的龙虾秀。我这样会被扣钱吗？ 因为大家很多的朋友们还是非常有这个对于广播啊，或者说对于这个 有一些情节， 有一些情怀。 前段时间某这个音频的平台也出了一个报告哈，就说现在在听这个音频的小伙伴里，其实90后占到了70%以上、 啊。哦， 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数据。 嗯， 对， 就说并不是哎大家想的这个老年人啊，或者是上一代人才喜欢听广播， 没错， 而是大家都其实在受到这种声音魅力的这种哎受到这种浸染，对， 没错啊。其实在现在很多这个头部的视频直播平台啊，其实里面都有这个电台声音直播的专区啊，我关注过一些，然后也进到过里面跟大家参与过，哎呀大家真的是聊得不亦乐乎啊，而且就是很会有很多玩法，就什么开启一个交友模式啊，比如说开启一个就是什么模式啊，大家就一个话题，或者是我们这一帮人就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对，然后里面会经常传来之后那种就是听起来之后萌萌的，然后特别可爱的这个啊这个妹子的声音， 二次元的小妹妹的声音， 哎，对对对，所以说是吧，你看我这个点子是不是还可以，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这个资讯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如何运用你的直觉做决策。有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直觉不靠谱， 我就觉得未来世界是感性人的世界 啊，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说，来 怎么说呢，因为你看像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就是说要学数理化，对吧，学理科，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对，然后理科生是可以非常这个正当的这个去这个鄙视文科生的啊，觉得好像这个文科生是这个比如说逻辑思维不够啊，或者是说这个不够聪明啊，智商不够高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潜台词在，对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未来人工智能越来越厉害了之后，人机互动越来越厉害了之后，很多的运算，对吧，和一些逻辑分析已经可以带由机器去完成了，那么从事感性工作的人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机器做不了什么呢，弄个雕塑，艺术家，行为艺术，唱个歌，对不对，我觉得未来是属于感性人的， 感性人的，比如说我们写个故事，创作个剧本， 对 对，然后呢，哎，我突然今天因为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一个灵感，然后呢，比如说我就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或者说录一小音频，或者说做一短视频，我分享给大家，大家然后就是一致收到共鸣之后，然后啪啪啪给你点赞，或者说给你打赏，对不对？ 对呀， 啊。 所以说直觉很重要嘛， 直觉很重要啊， 是吧， 就不知道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现在大家在说，其实说回来之后啊，我对直觉也挺相信的， 是吗，你最近有什么直觉， 最近有什么直觉啊，最近直觉就是这个到年底了之后吧，因为大家可能这个我觉得是都忙，然后都忙呢，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大家有时候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比较急躁， 比较浮躁， 不是，就是心里比较急，就是你明显能够感觉好像就是好像到年底了之后我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就是也有工作需要去总结还有要处理，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这个到年底了之后啊，我是不是又要这个打算这个元旦啊，什么过年啊，回家呀，包括就很多很多事情，就是好多朋友一年都不见了，是不是要聚一聚啊，就很多事情把大家压在身上之后呢，我会发现到周围的朋友们就最近大家好像都有点急躁， 都有点浮躁哈， 对，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直觉不能帮助你去做什么决策哈，它只是一个观察，对不对， 能够帮助我做决策， 是吗，那你要做什么决策， 就是我看他急的时候 你就离他远点， 长话短说我就离他远点没事我就不招你 来跟大家说一说哈，直觉是我们的决策中非常重要同时又很有趣的因素。那著名的作家格拉德威尔写过一本书叫做《转瞬即知》，哎呀这书名真好，专门来谈直觉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那在那本书里呢，格拉德威尔写了很多直觉起到关键作用的例子，比如一位艺术藏家啊，仅凭借直觉就认为某个雕像是赝品，而专家确定呢说它确实是赝品啊，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再比如呢，一位消防队员凭直觉判断出这个房屋要倒塌了，然后让所有的队员都撤出，结果呢救了所有人的命。投资家索罗斯也总说背痛在提醒他卖出股票，这其实也是一种直觉。 哎呀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聊了吧，咱也不太懂啊，是不是，直觉呢可以说是一种过往经验形成的算法，但是呢它缺乏解释科学解释的机制，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好像又迅速有效。不过呀直觉也并不只是 有好的一面， 嗯 啊，当然说直接很多时候也都是错的， 嗯， 那么问题就来了， 嗯， 我们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相信直觉呢？ 嗯， 对吧，这是一个终极问题， 嗯， 对吧， 我们大部分人会把直觉运用在一些就是感性的领域，比如说女生可能会用在感情这个这块， 嗯， 对不对， 好， 哎呀，有这个 A、 啊、 两个男生， 对对对，就说这个说千万不要跟女孩子讲道理，因为女孩子思考的是情绪， 是的 啊、嗯，对吧，啊， 还有我今天是不是一见这个人呢，直觉告诉我哎呀还是别见了，会有这样的一些判断， 嗯，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也说不清道理嘛，也没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嗯， 但是就凭借哎，这个时候我的一些这个体表的温度啦，内心的这些感受啦，会用这样一些就是边边角角的这些场外信息， 嗯， 来帮助自己做一些判断啊。 哦哦，嗯嗯， 那这个亚历山大·格尔兹坦，他是芝加哥技术能源零售商啊，这个创始人，那他在财富中文网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自己哎运用直觉的两个场景吧，也是两种方法，嗯，第一种情况呢是当直觉给出判断时，他会努力去回忆自己此前是否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的直觉有的时候来自于我们的经验， 哎， 我们之所以 过往经验的总结嘛， 对，之所以会有这种经验，可能会有这种直觉，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对不对， 嗯，对啊。然后呢第二种情况啊，就是说直觉给出了负面反馈，这时候呢他会提醒自己退后几步去弄清楚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负面反馈，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可能是做出的决定不符合他的价值观啊，再或者可能出于未知事物的恐惧， 嗯 嗯，所以呢这个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啊， 嗯， 要对负面情绪进行分类和排序然后再做决定，比如呢直觉会对改变恐惧，但是在快速变化的商业世界里，改变通常是正确的决定， 哦，以上呢就是一位连续创业者对于如何更好地使用直觉的建议哈， 嗯嗯嗯，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直觉和理性的思考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对不对， 嗯， 哎，有直觉的时候想一想，哎，是不是过去我对这个事情做过思考， 嗯， 所以才有了这种经验，而经过理性思考分析之后再用直觉去感受一下， 嗯 嗯，我这分析对不对， 嗯嗯， 是不是， 对，哎，最近啊， 嗯， 我看一短视频， 嗯， 那开头特狠一句话， 嗯 说这个如果你感到一个人， 嗯， 或者是自己要废了的情况， 嗯， 废了啊， 废哪一种废呀， 啊？就是 身体废， 啊，不，肯定不是身体的废， 哦， 啊，就是说这个，就我一辈子就碌碌无为了， 嗯， 啊，我就这样了， 哦， 啊，或者说我就破罐破摔了， 哦， 啊，是这个意思。说如果你感到一个人废了的迹象， 嗯， 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他永远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 哦， 啊，然后还心安理得，啊，然后感动着自己，还说平凡可贵。 哎，你觉不觉得心安理得这个词儿特别好， 嗯， 就是人为什么会心安，其实是因为他是自洽的，他能够说服自己， 啊， 他觉得自己有理了他就会心安， 嗯， 所以心安和理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互为因果。 难道这个时候直觉不会告诉他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吗？是有危险的吗？ 嗯，我觉得也会吧， 是吧， 但是人的这个思考我觉得是分很多层面的，有的时候他的这种危险的因子可能被隐藏得太深了， 哎， 他自欺欺人的都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 对啊，这个东西也会比方说就是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你虽然说你比方说直觉如果说我能够感受到的话， 嗯， 但是我的行动力我实在是跟不上， 嗯， 对吧， 但是我还有一个想法啊，我们现在总是鼓励大家走出舒适区， 哎， 啊，去挑战新的这个领域啊， 嗯， 去做一个斜杠青年，但是那些终其一生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奋斗的人难道就不可贵吗？对吧，比如说一个消防员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情， 嗯， 火场救命，对不对， 嗯， 那比如说这个清洁工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情，对吧，让城市变得更干净， 嗯， 也许这也是他们的舒适区，对不对， 嗯， 就是他其实在重复嘛，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因工作而异吧， 嗯 啊， 对， 反正我觉得就是一概而论的都鼓励大家走出舒适区，我觉得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还是要看你是一个进取型的人格还是一个保守型的人格。有些人他就是保守型的，他觉得他这样生活小富即安很好，我觉得也很好啊，只要你找到你的幸福，对不对？ 这个可以在龙虾秀里聊一下。 可以啊， 是吧？ 当然， 你看对吧，马上这个开年了对吧，龙虾秀的第一期话题我们来聊这个，2019年我们究竟走出不走出舒适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爽爽， 欢迎大家，我是王爽。大家继续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待会儿呢，在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会有一位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一位骨科的医生。 这个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直观的想象，比方说，因为前两天打球腿受伤了嘛，然后比方说还有一些这个就严重的，这个 现在怎么样了？ 好很多了，但是还是不能剧烈的运动。 你去找骨科的医生了吗？ 我没有，因为我没伤着骨头。 其实我对骨科医生还有一点情结 啊， 因为我曾经粉过一个大网红，然后她的老公就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骨科大夫。然后后来就通过粉这个大网红，就开始粉他们夫妇俩，因为发现他们夫妇俩一个是老师，一个是中戏的老师，一个是协和的大夫。一个医生，一个老师， 挺配的， 特别的稳定。然后呢，就是而且两个人在自己的行业都做得特别优秀，特别出色。尤其是这个骨科大夫啊，他在这个协和里，就是业务非常的精进，而且呢，每年都被选为这个 先进工作者。 类似。然后经常还被外派去美国啊，去欧洲啊，去进行进修。然后他的微博里呢，全是这种我看不懂的这些骨头的 X 光片。就是感觉特别高深，感觉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而且是技术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对，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在我们下半个时段。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跟大家说点有意思的啊，叫朋友圈评论潜台词。就有朋友就说呀，说比读懂朋友圈更难的是读懂朋友圈的评论。就你觉得现在大家发一些东西，发微博或者发朋友圈，越来越考验大家的文字功底， 是吗？反正有些人的评论我看不懂， 对吧？就有的人发的我就看不懂， 是吗？ 就一定这个，就是，哎呀，这怎么说呢？你就比方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比如说某位朋友，深夜加班醒，打卡终于下班，算是见过凌晨3点办公室的人了。如果竞标的是我，如果竞标是我不能逃避的宿命，就请你给我好一点的客户。然后下边就评论了啊，然后老板回复辛苦。 这朋友圈挺容易看懂的。 早休息。 这不就是邀功吗？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能看懂的先给大家抛出来。这个老板啊，辛苦，早休息。然后这个时候妈妈评论说，客户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吧，儿子。 你朋友圈有没有一些人经常会给你写一些很奇怪的评论？ 还好，因为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少发朋友圈 啊。是的， 对吧？熟悉我的爽爽知道他这一年半载，一年能平均看到2-3条。 就发那么一两次，还没看着 啊。还是朋友圈3天可见。 没有，就是还错过了。然后这孔文指责我说，怎么都不给我朋友圈评论呢？我说啊，我没看着，你不是从来不发吗？ 对呀，就你知道，就我前段时间我发那一次朋友圈，我的妈，就 鼓起了多少倍的勇气 啊！就是我就发一次之后，然后我的点赞量就可以就是集齐一个屏保。 真的 啊？ 是吗？ 对，然后我就看我是谁，这个好朋友、哥们儿、姐们儿够意思，爽爽在哪里？ 没看着啊， 没看着。 朋友圈朋友太多了， 朋友圈太多了是吧？对呢。 你朋友圈有没有就是女生的朋友圈啊，会有一些这样的奇怪的这个评论者哈？比如说经常你发一朋友圈，吃饭呢对吧？或者是上哪玩呢对吧？或者海边呢？你胖了，你瘦了最近？你最近又胖了？ 对，反正就是 你是人体秤啊。 对，就是基本你想表达什么，大家绝对不会接你这个茬儿，就给你找别的点啊。这个点呢找得越奇特然后越远，然后就觉得就有的人现在你知道就是以这种事情为乐， 刷存在感。 对，没错。 还有一种人呢是这样的，他不是人体秤，他是这个时尚观察员啊。这身衣服搭得不行，这个马甲是不是有点多余呀？你们直播间挺热呀。 对，确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再回到这种工作当中啊，因为工作当中呢， 这个挺难的。你发了个朋友圈是吧，像就像比方说他那哥们儿真加班到了半夜，你说这朋友、我真是挺累的，你说发朋友圈你发是不发是吧、老板可见不可见，同事可见不可见， 就别加班到那么晚呗， 别加班那忙不完啊，有时候那这个是对吧，工作有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啊，那不由的这个自己做主的，啊，然后比如说有的同学呢说这个说换工作了，宣布跳槽，哎，千言万语百感交集，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两年，也结识了最志同道合的伙伴、江湖路远山高水长，我们相约人生的下半场。 哇，通常我都会回一个一切顺利， 对，然后但是同事啊同学会出来给你回一句，哎，怎么了呀， 这个哪儿了， 对，这公司哪儿不好啊你怎么回， 公司挺好的 啊，公司 就是把我开了， 公司挺好的，我不好怪我对吧，然后还有那种哎说哎你既然都已经跳槽了，你有什么烦心事儿是吧，不开心的事儿，哎呀反正你都不在这单位了，你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呗， 啊啊 啊， 就是让他说一说前公司的一些八卦呗， 哎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对吧，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特别爱在深夜的时候啊发一些这种就是感觉像是这个诗人一样的这种感慨，我这一生总是自作多情的去生活、自作无情的去爱，好吧，我喝多了睡醒删，你睡醒都删你还发什么发呀，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问，哎，喝的啤的还是白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问跟谁喝呢， 这女孩子还是爱八卦哈， 那当然，八卦是人的本性嘛。 啊，对，尤其是比方说这个男孩还好，啊，尤其比方说这个女孩子，比方说要发朋友圈说我喝多了，啊，对吧？那这个很多人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奇。 一般不会，这个时候就不会评论了，一般就会直接发个私信啊，说 啊你还好吗？ 送你回家吗？ 啊、对对，安全吗？ 嗯 啊，对吧？然后比方说生活当中还会有这样的场景啊，就秀旅游的，然后呢，在比萨斜塔前，意大利真美，塔还是斜的好。然后呢，下边有不太熟的这个闺蜜，亲爱的，能帮我带一瓶乳液吗？就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想是吧？心理阴影面积是怎么样的？ 先夸我两句，再让我带嘛？ 对吧？啊，先夸我两句再带，嗯。然后啊，就喝多了，属于那种就是这个深夜矫情派的，对不对啊？然后还有比方说。典型的一类发自拍的，然后啪，发自己一张照片，然后哎呦那家 P 的呀，然后发出来之后，很久没晒照片了，单纯的想 PO 一下，啊，然后就 直男朋友问了，说，所以到底为啥发自拍呢？ 哎，对对对，小哥哥有男朋友了吗？ 还有一个朋友圈有一个男孩哈，也是经常爱在健身房 PO 这个自拍啊。这个然后总有人在底下评论说今天鞋不对，今天裤子不对， 裤子不对啊， 今天发型不对， 健身房打折了吧， 今天人不对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挂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国西在南，福建省西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祖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

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了。今天呢，我们的会客厅里啊，来了一位大夫。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徐海林，他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足踝专业组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糖尿病足治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欢迎徐大夫。 欢迎徐大夫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然后呢，听众朋友们好，网友好。 刚刚徐大夫坐在这儿的时候跟我说早上本来还想去病房看一眼。我特别好奇，医生们都早上几点起床啊？ 我说实话，我算是起得比较晚的了。因为呢，我住的离医院比较近。所以不像我的好多同事，所以说他们说你就不要掺和了，你就离得太近了，太幸福了。但是我依然也得6:30起床。然后呢，还有些他们可能得5点多，可能更早。然后呢，我们是这样，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一周大概有5个工作日嘛。有3天是8点要上班，上8点上班。所以说，6:30起得晚一点。然后呢，有2天要求是7点钟就要到病房。我们有这大查房讨论。所以那时候可能就，那作为我来说，6点就得起了。起得更早了。然后晚上呢，可能也睡得比较晚。 就是也会有，比如说像值班呐、比如说查房啊，或者有些应急的这种 手术啊。我们经常有时候我们这种手术日，可能一天排个7-8台。可能就得做到，有时候可能这手术稍微大点的话，可能就得做到晚上12点了。 哇，我经常看到我朋友圈有这个医生哈，就心脏科的什么也是做这种上手术的，半夜12点发一个天空的照片。 经常的，我的朋友圈因为都是大夫嘛，都经常发一个什么，因为我们手指有一个就是那个显示时间的，有一个多功能一个疾控台，什么有时间什么的，往往他们下最后台手术拍一张照，发朋友圈一看，都是什么凌晨1点2点什么的。 哎，跟我们主持人行业很像啊。我们主持人也经常在大厅拍直播，下了之后拍那个，尤其是年底的时候一拍3点多，录音呢。 我们都是这个服务员啊，服务大家的，所以我们比较辛苦一点。 非常非常的辛苦。今天这直播间有意思了，有一位骨科大夫，有一位骨头受伤的青年。 是吗？ 啊，就我。啊，那就先拿我就是今儿 会会诊呗。 我就今儿第一个号呗。 免挂号费。 免挂号费。徐大夫。但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就是右侧膝盖。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打篮球的时候呢，然后下落的时候就向侧方向，然后蹲了一下，然后呢，就是经过这个 X 光检查呢，骨头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更细致的核磁检查，就是，就咱们这个就土话说吧，应该是反正就是抻着筋了还是怎么，就蹲着了，然后就是现在大概有1个月了吧，就还是走路就会有那种不适的感觉，也会有轻微的疼痛， 就是走普通的路。 对，普通的路，那就是像上下楼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那就是比如说像什么跑步，现在就根本不敢再从事。 当时就是蹲那一下，重吗？觉得感觉当时那一下是不是挺重的？ 当时的疼痛感其实还好啊，尤其第二天之后就感觉那个时候 好多了。 没有，第二天的时候走路觉得会更加的 更疼了 啊，更疼。然后第二天经过这个 X 光检查，就是这个，反正就骨头没事儿，咱就稍微放点心啊，就是这种考虑。 现在就是说，像您这种情况啊，半月板可能有损伤因为年轻人这种暴力不是很大的话，一般骨头都不会有事儿。所以主要是伤，因为膝关节的软组织主要是半月板，它就在两个骨头之间的。 对 所以它就怕这种扭转。 碾搓， 嗯嗯 嗯， 因为它毕竟它是肉嘛， 对， 你相当于骨头去加肉，它可能受、嗯、先受伤的肯定是它， 嗯 啊，到不了骨头的， 嗯 嗯， 所以我可能，但是呢，像你现在一个月时间吧，啊，嗯、所以我们一般观察三个月，就是说，如果是半月板的这种轻度损伤的话，有可能它随着时间慢慢会越来越好，然后可能用了三个月可能就不疼了啊，这是轻度损伤， 嗯 啊，因为我们一般把半月板损伤分成三度，一度、二度、三度，啊，一度是比较轻度的，中度呢，这二度呢就有这种撕裂了，但是没有全层撕裂，三度可能是全层撕裂，啊，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我估计一度或者二度， 嗯 嗯， 就如果是达到三度的程度了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全层撕裂的话，那就有这种手术的可能性了。 啊，就是比如说像走路这种事情，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也能走 哦， 因为它半边损伤，可能如果你只是走路的话，它可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疼痛。 嗯嗯。 啊，当然如果你要跑啊运动的，它可能感到有这种卡压感。 嗯。 哦、啊， 在直播间会诊真好， 是吧、嗯？因为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多。啊，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确实这个，感觉我们随着这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 嗯嗯嗯， 就是这种病种明显跟以前不一样。 哦，是吗？ 对， 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你看以前，你看我现在是做足踝为主，就是脚的这个病、 嗯、 啊、 嗯， 所以你看这个以前的话，可能以这种都是以这种外伤、 嗯、 骨折， 嗯， 然后呢这种重度畸形， 嗯 啊，这种比较多。那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是必须治的， 嗯 啊，他不是说有些 因为影响生活了， 对，他是不是不行？那他骨折了，疼啊，他受不了、嗯，走不了路，然后畸形他也走不了路啊。但是现在你看，很多不一样了。现在来说，你看我的门诊的话，很大一部分都是什么？都是像那个主持人刚才说的， 嗯， 运动损伤。 哦， 嗯， 因为什么？因为都是这种年轻的这种，或者是这种三四十岁的、四五十岁这一批人，就是、 嗯、 青年中年人， 嗯 啊，因为他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的这个工作之余，他有这种健身呀、啊、跑步啊， 嗯， 跑这种马拉松啊， 嗯 啊，所以他都是这种。运动损伤比较多， 嗯， 说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安全了， 嗯， 对吧？ 对， 就是其他方面受伤的这个风险很低了， 嗯， 所以都是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有这样的运动损伤， 没错， 而且这种损伤一般来说还不会特别严重， 嗯， 对吧？ 所以说，但是这个呢，也是一个让人很担忧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还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啊，说就没骨折我就踏实了啊，其实呢。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就是这种踝部的踝扭伤嘛，因为踝扭伤特别多， 嗯， 踝扭伤可能能占到它整个的急诊的最大量，就是急诊最大的疾病就是踝扭伤， 哦、 嗯嗯，冬天可能会更多， 嗯， 夏天因为它天热，它就是个关节就比较灵活好一些，冬天因为它又冷不灵活啊，扭伤更多，所以说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没有骨折， 嗯， 但是呢。所以说老百姓一看，哎呦，先照片子，没骨折，那我就踏实了，没事了，我就随便走吧。完了， 嗯、 有点疼，我就忍着了，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嗯。 但其实这个可能就把你害了。 嗯，对。但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是这样，徐大夫，你就比方说啊， 嗯、 这个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 嗯， 就很多也是这个，比方说刚刚参加工作，或者说正在这个在校的大学生朋友们、 嗯、 啊，这个年轻力壮，或者说正在打拼事业的阶段， 嗯、 你就比方说像我这种情况。然后一看呢，这个骨头没事儿，但是呢，我又手头有一堆工作，那我还得做呀，是吧？我既然那就走吧，就甭管是我带个护膝啊，或者说怎么着也好，我去外用的喷点药， 嗯 啊，然后呢，我就还是这个走路可能无法避免。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应该如果软组织损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再尽量？然后我都 跟你说了拄个拐，你不听我的， 是吗？其实现在你看啊，就是。 啊 像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对，怎么科学的康复？ 半月板损伤呢，相对它好理解一点，因为半月板它就是走路疼， 嗯， 然后呢，它倒也不涉及到特别的这种支具，它可能要带个护膝，有可能会建议你，不是说一点都不能走啊，因为什么？我们强调什么？只要你走路不是很疼， 嗯， 可以走， 嗯 啊，因为你说实话，它一损伤以后，你就算不走，它也在那摆着，它也不会好， 哦、 嗯， 啊，因为半月板损伤，我们分成它是一圈嘛。它大概它有宽度的啊，它有近这个中心关节的中心部位，有这个边缘区，所以我们边缘区呢是有血运的，那是就算裂了它能长上，中心区是没有血运的，裂了就长不上 啊， 所以说一旦损伤以后，你就算不走，你一年不走它也长不上 啊， 所以说就是取决于当时你损伤的程度。如果所以说就是说该走可以走，但是呢你要少走，你不能说我原来我可能每天跑半小时跑一小时，我这损伤了我还继续跑，那肯定不行了。因为它有可能会加重，它虽然减轻不了，它会加重的。所以那可能我是不是要改变我的这个状态，我可能每天就走走路了。或者我能不能我每天我如果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打打车，打车上班。可能至少在这段时间之内，3个月之内我要改变。 就是减少而不是杜绝吧。 对。然后呢像踝扭伤可能又不太一样。因为踝扭伤呢它是这个韧带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关节讲究一个平衡。里外要平衡。踝扭伤呢一般都是外侧韧带损伤了。内侧韧带是好的一般来说。所以说这就很麻烦了。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平衡的问题，平衡都是很困难的，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当领导的话，平衡是很困难的。人脚身上也是一样的，平衡是很困难的，有时候你要把握这种平衡不太容易。外损伤以后，如果你不给他一个好的这个，不是说不让你下地，就是说你要什么，你肯定要带个护踝。要通过这个外力给他保持住这种平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他韧带能够长上。如果你这没注意，我就该然后走，如果你没有外力保持的话，这个阶段因为它已经伤了，慢慢的它外侧就拉长了，因为它受不了嘛，它内侧是好的，外侧拉长以后 就越来越不平衡了， 对，外侧慢慢就松了，然后关节就不平衡了。 这一说起业务来啊，这个 是 徐大夫真的 滔滔不绝。 是啊，这个业务干 的，犯了这个叫什么，像有的叫直男癌什么的，这 业务癌 ， 业务癌。 您还没到癌那步，您业务炎。其实刚才我们也有网友说哈，说这个，因为我们一上来聊这个医生压力比较大，工作强度比较大，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医生大部分都喜欢喝酒减压哈，这个不仅仅是从业了之后工作强度比较大，其实我接触的很多这个大夫哈，也跟我们讲，从你们上学开始，你们的课业压力就比其他专业的要重， 没错， 是不是？ 是， 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处在这种比较高压的这个状态下， 习惯了，对，习惯了。在喝酒减压，我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网友说的，刚说的。 是网友是大夫吗？ 那不是，应该 这个我不太认同，这个喝酒减压。为什么？因为我不喝酒 啊。你不喝酒？ 对，当然你有些场合你可能要喝一点，但是我觉得你考就是看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喝酒。看什么？看他平时。对，没错，你说太对了，我在家从来不喝啤酒，都不喝。你看，其实我呢，我爸喜欢喝酒，我老丈人也喜欢喝酒，他说你肯定陪我喝两，我说我实在是没这个兴趣，我也不想喝。因为确实， 那徐大夫你怎么减压呀？ 减压的话，因为还是那句话，习惯了，没觉得有很大的这种压力，觉得都是一路就这么过来的。因为可能就是说，可能面对压力，你觉得这是个压力，你觉得可能压力很大什么，你觉得这就是一个生活的必由之路，你可能生活就应该是这样，你可能就觉得压力没那么大。没有去通过一个特别的途径好像要发泄什么的。因为可能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日常。 对，没错。 所以感觉您特适合这个行业。 就是性格特别的稳定。 对。我们曾经来过一个导演，做过几年医生，然后后来觉得哎呀我不适合做医生，就做导演，现在在拍电影。 那他，我觉得你看，我其实对这个什么血型啊什么也有研究。你看这个O 型血， 医生还姓郑。 哎，你看 这个应该是有科学依据的。 对，你看，其实你在古代的话，你想古代的话都是巫医，巫医就是什么天文八什么算卦什么都得来的，都得懂。所以说，其实这血型还是有关系的。你看这个 A 型血、B 型血、O 型血 ，O 型血它比较崩，可能那个导演可能是 O 型血，他比较这个自由比较开放，他比较向往这种生活。像我是 A 型血，本来就是这种循规蹈矩的。 A 型血工作狂， 所以说就比较适合医生这个行业。A 型血。 那么 B 型血呢？ 我也是 B 型。 我也是 B 型。 B 型血的话， 就是我们俩了。 比较温柔，对不对？ 不是说这个 B 型血，不，在这，因为我就是 A 型血，所以我只研究 A 型血。当然就是说 ，B 型血可能相对它 在 A 型血和 O 型血之间。 嗯， 其实说实话，我内心是我是这个喜欢 O 型血，因为说实话 A 型血时间太长了。我也挺喜欢那种像那种自由自在的这种。你看，所以我看我闺女了，大闺女， 嗯， 出生的时候，当时因为我是 A 型血，我夫人是 B 型血嘛， 嗯， 啊，我当时我想我说，如果闺女是 O 型血就好了， 嗯。 我正好他有一个新生儿黄疸，他要抽血，我说、嗯、我说护士给他抽个血吧，验个血型。护士很诧异，说没有这小孩什么验血型，是什么考虑的、 嗯？ 因为都是本院的，我就在我们医院生的 啊。 我说这熟人，你帮测一个吧，我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型的。 嗯 啊，结果一看 O 型血， 哇， 还真是 超高兴。就是你喜欢这种比较叛逆，其实很向往这种，对吧？ 也不叫叛逆，就是可能更自由一点吧。 嗯 啊，觉得 更自我一些， 自我一些、 嗯。 但是现在看的话，可能还是 A 型血比较好 啊，太不好管束了，是吗？ 没错，就是 A 型血还是这种循规蹈矩。你看，包括这个工作呀、学习呀、 嗯， 至少他可能从他内心深处，他有种自我的这个，他会。 如果是这么讲的话，我觉得 A 型血比较容易出这个领导或者说管理层 ，O 型血比较容易出艺术家，对不对？ 我觉得 A 型血比较容易出好员工，我是这么想的。 好员工。 B 型血比较容易出领导， 是吗？ 哦、中庸一点嘛，这两个都兼顾的。 咱们这都聊到哪儿来了？这个。徐大夫，跟我们说说你这个工作的一个日常吧。 嗯， 就是因为我刚才您来之前我们在聊呢，我也认识一个协和的一个骨科大夫。 嗯， 感觉这个基本没什么自己的时间哈，除了这个。做手术对吧 对 要上手术台要查房要照顾病人经常还得会诊然后还得出国学习还得写论文 是 对吗嗯 然后我们大概你看我们是星期到星期五工作日吧 嗯 我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上午 嗯 这两个上午虽然说是上午门诊但我可能一般都要出到下午一两点 嗯 啊然后呢我们星期三是手术日这可能一天反正你就是你的手术尽管排 嗯 可能排七八台这一天就过去了 七八台手术 啊 然后呢其实相对宽松点就是周一了 哦 啊因为它毕竟你可以稍微相对安排你自由一点 嗯 啊但是其实周一的活儿更多啊因为包括可能有些朋友想咨询一下看看病啊什么的 嗯 都安排的周一所以周一可能一早上好多人在都排着啊、 嗯、 因为什么因为稍微时间充裕的然后呢但其实周一可能还干更多的事情因为什么还是那句话我们作为这种大学医院要求很高的啊、 嗯、 除了这种临床因为什么我刚才说的主要就是临床、 嗯、 门诊啊手术都是临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这种科研的任务啊、 嗯、 包括这种临床科研 嗯 怎么去设计那我现在是硕士生导师我们有两个学生 嗯 啊还要再讨论一下这个课题怎么弄啊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周没有什么时间然后呢就是周末可能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的周末无非就是两句话啊、 嗯、 一句话什么学别人的、 哦、 第二句话让别人学 周末还得学习 对啊因为你平时你是工作着你得为医院服务 嗯 周末的话你得是为自己或者为别人服务了啊为自己就是你去学别人的啊为别人服务就是让别人学你的因为你是专家嘛、 嗯 啊、你可能要把你自己的经验要分享给大家、 嗯、 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 嗯 啊 嗯可能我们就是离医学比较远的这些年轻人哈、 嗯、 他们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医生的一个工作的场景、 嗯、 就很多人觉得我去医院看病、 嗯、 这个医生对于我这个病我这个症状可能已经司空见惯、 嗯、 看过上万上十万的案例了他可能已经在重复了但是对于医生来说就是医学这个领域尤其是你上手术台的、 嗯、 就是这个深度其实是深不见底的对吗 是 你总是会看到新的案例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你看就是骨科的话你看我们骨科说是好像骨科医生好像是似乎应该什么骨科病都很熟 对 其实都不一定 嗯 啊因为你真正钻到里面以后你看我现在是足踝为主嘛 嗯 啊我们足踝外科学那个书两本这么厚的书 嗯 这么厚的你看还包括有什么你看我们医院有四个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创伤骨科然后还有这个骨肿瘤科 嗯 有时候你这几个科都感觉有点像隔行如隔山似的 嗯 啊因为你看骨肿瘤的那些病都是骨癌 嗯 啊跟你这个创伤像骨折像运动损伤很多时候你基本平时交际不是很大的 嗯 啊所以说因为你进去以后真的太深了但是可能对于一般的这种 三四线城市这种医院稍微小点的地方医院的，他们可能都要看，可能就他们可能就但是呢，他们对每一个病可能就没那么深了。 所以说这个当医生啊，真的是得终生学习，对不对？ 没错。 我还想问问这个，这刚才说这跑马拉松这事儿，现在这跑马拉松不是说这是中年人的广场舞吗？对吧？ 没错，这个马拉松现在太普遍了，基本上有时候一聚会，基本上总里面总有像三人行必有我师。现在叫就是一群人肯定有一个跑马拉松的。 所以这足骸科的医生怎么看待这现象？给你们增加了很多麻烦吧？ 怎么说呢？其实你看马拉松这个事儿啊，从我作为一个这个骨科大夫，尤其这么多年专门看这个运动损伤的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体能啊，它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说，年轻时候用的越多，可能到老的时候可能就要受限制啊。因为不管怎么说，当然我也看到很多这种跑马拉松的这种患者啊，他来就诊，其实呢，他可能没什么感觉，就是我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觉得还可以，没什么感觉。但我其实我一照片子一看，肯定跟这个不跑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他可能不一定有感觉，他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他也有可能到了这个，比如说到了一个年龄段啊，60的时候，可能两张同样的片子，一张是不跑的，一张是跑的，可能他片子要比他重，要比他要严重，但是他从症状，他可能觉得很好，很开心，没什么症状。但那个不跑的，他可能反而遇到什么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不好评判，从专业上不好评判，但只能说就是说，你可以跑，但是你要有一个方法，还是要讲究的，穿什么样的鞋，你的步态，所以他很多他跑马拉松，他有这个培训的，那怎么跑？你不能说我穿个皮鞋一通乱跑，那可能就很容易出问题。 是 啊，不光是脚的问题，你可能心脏都容易出问题。 这国外还有一个高跟鞋马拉松，在你们看来是不是就是作？ 就是个噱头。 我还真没看过，下次你可以我看看这个是怎么跑的。 你可以搜一下，就是穿高跟鞋跑， 是吗？那就是 男的女的都有。 No 做 No 带的，就是。 徐大夫总有，就时不时的，然后特别认真的在跟大家讲故事，或者说分析这个病例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冒出来一句金句。 徐大夫特别活泼。 对。我们上半个时段感觉在这个徐大夫给我们的讲解的过程当中过得非常快。我们现在呢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 待会儿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一段短暂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这个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或者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对， 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啊，我们来了一位医生，然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徐海林，他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足踝专业组的组长，他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糖尿病足治疗中心的执行主任。欢迎徐大夫。 再次欢迎徐大夫。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网友好。 我特别喜欢徐大夫的性格。就是因为我平常去医院都觉得对医生挺畏惧的，都特小心翼翼。 对， 因为怕被医生这甩脸子。 我不会这样。 你不会啊？ 我是说实话，你看我在我们病房，护士经常说我，说徐大夫你怎么对患者病人这么迁就啊？什么要求你都答应。我当时很，我说我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过。因为我经历过。 经历过。 对，因为咱们还记得就是。2003年那场非典嘛，因为我们人民医院是这个受打击最大的 重灾区， 对，所有的患者都奔我们医院来了。当时又不能够拒绝，所以我们医院医务人员，当时医护加上技术的，当时也可能有将近90多个得了非典。我当时因为我在当时在骨科急诊嘛，但我也得了， 得非典啊， 对，非典。所以我还觉得我还挺幸运的，能够站在这儿很谈笑风生的跟大家交流。 当时你知道这个病有多凶险吗？ 当时的话，说实话，已经麻木了，因为当时我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得非典了，当时觉得哎呀，赶紧得了算了，那就踏实了。 就因为如果你不得的话，还每天怕被传染。 对。后来当时得了以后，可能过2天我们医院就封了，就不让，因为确实太多了，可能国家也意识到这个这么严重了。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有医生有护士嘛， 当时其实我当时我是保护很严密的，因为我知道这非典挺可怕的啊。我当时我是全副武装，口罩、帽子什么这就是都戴着，是吧？然后中午就是吃饭的时候，中午嘛，相对空那就护士，因为我们那个急诊外科值班室那个屋，就我们那个外科值班室那个屋呢，就是那个休息室，那个屋是通风最好的，它对着那个，它那个窗户是对着外面的，就是通风最好。所以那天中午的时候，一大群护士就上我们那个休息室吃饭去了，因为那屋就是通风最好嘛，通通风什么的。然后呢，当时我就在正襟危坐，坐在那个戴口罩什么，说轩林进来吃一块吃个饭。那这个我说我不吃了，我说我回家吃，我说等我这个，但没有什么可怕的，不都没事吗？啊，拉你把我口罩一扯啊，那我这你看，我说还有盒饭呢，啊，那一块吃吧。然后呢，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院牺牲那个护士，叫王晶，因为他说因为关系都不错嘛，平时，他说海林，你看我这个，我老公特地给我带了一盒那个，他们家自己做的，因为他有医院有盒饭，他老公自己给他做的一个饭，他说我这老公自己有，我把医院的盒饭给你吃吧，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说吃吧，你都这么说，好像你要显得挺矫情似的。我这一块吃完聊了大概一就是半小时，吃完大家都散了啊。后来呢，因为我们当时急诊是七天一个班，后来我来的时候发现什么护士全换了，因为都是其实我们都是那批护士。 这个王晶是哪个科的？ 就急诊科的护士。完了一看都不对了都。后来一问说那帮护士全得非典了。然后我一听完了，因为什么？因为当时那个非典的潜伏期就是七天。当时我一看，哎呦，说这个，当时我还没发烧呢，然后我想，我说这个心情就很忐忑了。我说这个到底什么样啊？因为果不其然，到了晚上就开始发烧了。所以说这个， 你看我们有网友说2003年非典太可怕了， 是 口罩、帽子、84水、消毒液。 对， 这徐大夫也算经历过大风大浪啊。 对，住了当年，你看我当时。在我们院那些人我都是算很重的了，当时我都用的激素量，在我们就是我们在那个温泉医院，就是那个白旺，西北旺那个温泉医院，当我们医院可能有三四十个在那住着 隔离， 就是隔离嘛，治疗嘛。当时呢我的激素量是我们那一堆里面排第二，因为你就发烧啊，当时是个发烧，当时天天烧到40度。 所以你以这种就是病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医患，然后看这医院的这些事儿，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没错。所以从那以后就是说，因为你经历过，而且确实是这么重，当时也是生死之际爬过来的啊。当时你看我最重的时候连下床都费劲，就是说当你想从躺着到坐起来，你知道需要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坐直了半小时。 天哪， 就是可能你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都要引发剧烈的咳嗽，当时一照我胸边整个肺都是白的，就是肺炎嘛。当时都觉得哟，这徐海林这样还有希望吗？这都已经这样了，还挺幸运的，肺没事儿。但是那个就是你那个阶段是很痛苦的， 医生会也会害怕病对吗？也会很害怕。 当时已经就麻木了，当时确实因为确实你看一听王晶都有牺牲了，都已经所以当时也没想这么多了，因为当时我也想，对于这个家人来说，我还有个妹妹，实在不行就我就父母的话，就妹妹照顾得了，因为已经到那个程度了，因为你想多了也没用，你就只能顺着这个治疗，看看能到哪一步是一步吧，所以当时就是作为患者，当时我住院住了大概将近2个月，所以说你对于这个作为患者和对于你的医生和护士这个体验。那完全不一样。 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启示？你会觉得就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其实是很弱小的，对于医生的那种敬畏和仰视是 没错。当时说实话，当时就是因为当时就是你发烧到那个程度，你医生其实你当时我也挺理解医生护士，因为他们也害怕得非典，像我们包括我们扎输液，就护士扎输液，戴着就是恨不得就是几层的口罩、眼镜、完手套。当时我和我们另外一个大夫，我们俩住一个屋，当时我的血管呢比较粗，一扎就扎进去了， 然后我们那个大夫啊，姓魏嘛，现在在神经内科，他因为他血管比较细，每次护士都得扎六七针才能扎进去。本身因为离着又口罩又眼镜，完了又手套，本来摸不准啊。但是你只能理解，因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跟你在治疗。所以说有时候吧，就是你这个经历，其实还我觉得就你回想起来，就是我记得有句名言，就是你所有的苦难到最后都是一种经历， 都是一种财富， 都是一种财富。所以说为什么我跟这个别的医生不一样，因为很多患者也说，我说哎呦，徐大夫人特别好，就是你怎么想都能知道什么，因为我这么过来的，我可能住院时间比你还长呢，可能。 我们说的这个同理心哈，可能在这个医生和患者身上就更需要。 对， 谢谢徐大夫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哈。是故事，也是对于徐大夫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财富。哎呀，太沉重了。 是， 我刚才。 但是后来就好了，对吧？ 对，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们医院也特别关心，包括对我们这批人啊，到现在多少都快将近看2003年。15年了， 15年，对， 到现在每年逢年过节还慰问，还定期体检，所以这也要感谢我们医院的领导和大家和同事们，对我们的关心， 也谢谢徐大夫，能够把这段经历就是融入到自己之后的工作当中， 是， 给我们的患者带来如沐春风的一种这种就医的感觉哈，我们换个话题， 对，刚才在徐大夫这个讲到这段，特殊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一段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对于北京的医生和大夫来说，还有护士来说， 都非常非常， 尤其对我们医院，对我们医院， 对，然后所以这个刚才把这个滇越拉下来之后，换了一段这个， 突然进入到这个比较抒情的环节哈， 对， 所以从这一上说。其实医生啊护士真是天使，因为你可能平时就是一般的看病可能不觉得有什么， 对， 真正到这种危难的时刻真是显出，包括你看我们这是非典，然后呢你看这个汶川，汶川那时候刚地震的时候，天那时候也是什么，你看也是动不动就余震什么塌楼什么这那，那我们当同时需要我们医院出人义无反顾就去了当医生，那时候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 你也去了， 那时候我没去，因为我说实话，自从非典以后，虽然说目前还不错，但是整个身体状况肯定还是要差一些，所以一般我们领导也不会让我去。你们医院，我们医生很多医生报名的，踊跃报名，我们医院我们科我们张丁英主任，还有王天明主任，现在也是副院长了，他们就是那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还不是到最后说已经没有什么余震，就是去看看什么的。那时候天天还要掉那个石头什么这那，去了。所以说是， 其实我觉得医生这个行业就真的和很多的这个职业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哈，比如说和一个什么程序员什么跟机器打交道，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因为医生他在跟人打交道，而且他打交道的这些人都是带着一种就是自己的这个有病，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你比如说手术室的这些医生，有急诊室的这些医生，其实他是真的和就是生老病死就是每天都在跟这些东西接触，然后尤其是那个，我曾经有一个好小伙伴嘛，他就是，也是在这个，也是在北大这个医学部，然后毕业了之后呢，就进了这个儿童医院的 ICU， 然后他就一开始他的这种内心承受能力啊，就受不了，对，就尤其是这种，尤其是。就孩子的家长对吧，握着他的手然后就是哭呀，或者哪怕是送走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会受不了这种东西，所以也想问问徐大夫哈，就是你在工作中的这种你最害怕的场景，或者你最烦恼的时候，还是你最欣慰的时候都是什么？ 其实就是说你作为医生，你接触都是患者，说实话你的所有的这种感受，开心欣慰烦恼担忧害怕，都跟患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段话，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人生最快乐的几个时刻啊，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医生描述医生的，一个外科医生做完一台成功的手术走出手术室，这是最快乐的时刻，这可能比有时候甚至比可能比跟家人呀，比跟这些或包括这种事业可能更会引起你的这种感觉，因为你去当过医生，已经从这个职业，就是你从内心深处已经接受这个职业这种想法，所以说 我觉得你看我做，当时我看到那句话以后我特别认同， 嗯， 真的是这样。当你做完一台就是你觉得这个很复杂啊，本来觉得可能 很有挑战性， 很挑战性，但是你成功了，然后你预期这个患者也会有好的结果，那时候你是最开心的，真是最开心， 嗯， 啊，你看我都，你看我都不抽烟，那时候你可能恨不得像叼起一根烟， 嗯， 但是我们病院是无烟医院，不让抽烟，受不了。 徐大夫太可爱了， 嗯，所以说，包括你的担心，也是你担心你的付出， 嗯， 得不到在患者身上得不到体现，就是你可能你付出了，但是患者可能依然没有达到你那么理想的效果， 嗯嗯， 啊，包括你的担心、你的恐惧、你的害怕， 嗯， 啊，都是跟他的患者的心情是息息相关的。 嗯， 徐大夫，您刚说您最害怕看着你老婆呢？ 那个是另外的啊，因为说实话，就是我其实我最内疚的，就是我的家人。 嗯， 啊，因为我夫人经常就是因为经常跟我说，她说我这一周时间能看到你的时候，咱俩算算啊，啊，星期什么什么，星期二什么，星三、星四、星期五、星六、星天，好像加一块可能也不超过一天。 嗯， 啊， 嗯。 他说：“你说你在家，你是这个把这家是当旅馆呢，还是当什么呢？好像，啊，那我还没有你的同事、你的这个学术界的同道的这个看你的时候多， 嗯， 啊，那我现在你看，人到中年，啊，四十多岁，就是说，咱们过去有个电影嘛，很早的时候，咱们潘虹演的嘛，《人到中年》， 嗯， 现在真实的感到就是这个，真到这时候了啊，上有老， 在坎儿上嘛， 下有小， 嗯， 嗯，中间还有夫人。” 嗯， 啊，就是小的话现在有俩，啊，小心国家号召，嗯， 就是但这些就老小和夫人都对你会有一需要，对吧？然后医院就对你也很需要，所以会觉得自己分身乏术，是吗？ 对，所以说经常就是只能是在可能的时候，所以我经常平时你看我回家可能已经挺晚的了，然后呢还有老大是小学三年级，嗯，老二才半岁。就是你先要顾学看学习，因为小学现在管得很紧，抓得很紧，一堆作业，还要去看他作业，啊，老二呢还时不时还抱一抱，啊，逗一逗，然后呢，基本上在十二点之前，基本没有什么时间。其实我跟我夫人聊天都是在十二点之后， 半夜， 就是所有的这个老大也睡觉了，老二也睡着了，啊，喂奶也睡着了，我们俩聊个。20分钟，半小时，啊，基本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说也挺愧疚的啊。所以我现在基本上这个，我夫人一发火，我就跟孙子似的，赶紧去。 嗯， 徐大夫不容易， 是 对， 把更多的时间都给患者， 而且非常生动的体现了这个我们很多的医护工作者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 对，这就是他们的日常， 对，就是常态， 嗯。哎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得做科研是吗？还得让自己再去学习， 那肯定的， 嗯， 因为这是你的终身的职业， 嗯 啊，所以从这点说他可能就一个挺有归属感的，因为可能你要只要干了这个，那一辈子就是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是， 嗯，对， 嗯，因为他转行的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高了，嗯，哎，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国家这个足踝或者说骨科哈， 嗯， 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哈。 嗯，我先足踝吧，因为我比较熟， 嗯 啊，因为跟国外的接触也比较多。完，我们这次我们的全国的骨科的年会，我们也请了，我们每年都要请全世界的，美国、欧洲的著名的这专家过来，我们交流。 嗯， 足踝来说，其实呢，我们国家的骨足踝发展非常快，啊，这十年，当然我觉得这个发展呢，一方面是我们医生自己你的交流，你就跟国外的交流，你的学习，啊，你的经验，然后另一方面。跟患者是密不可分的。 嗯， 你看我们2007年，我们全国的足踝的有一个医生的有一个会议嘛，年会，那时候你知道那个听会的人多少人吗？ 多少人啊？ 70个人。 哦， 2007年。但现在， 嗯， 今年我们年会你知道多少人吗？ 700人。 1200人。 哇， 为什么？就说为什么这一千多人为什么十年之前不去听，十年之后来了，为什么？ 嗯， 患者增加， 嗯 啊，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因为你像过去老百姓他没钱呀，他可能就是不得不治的，没办法我要治，像骨折了那不治不行啊， 对， 那疼了流着开着口子流着血，包括这种重度畸形不治也不行。现在的话，我轻轻的就不是很重，但我觉得我影响我生活质量，我就要治 啊，就像可能一个小伙子，像我可能几年以前我去新加坡啊，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当时我在他们那个一个医生的诊所，就是一个患者，也就是一个像这个主持人这么大的，三十岁左右，一个银行的白领啊，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踝扭伤了，啊，然后呢，走路没事儿，走路没什么不舒服的，但我跑步不行， 嗯， 啊，后来医生给他检查完，最后告诉他，他说你这个情况韧带损伤不是特别重，如果你只是想满就走走路就得了 ，OK， 手术不用做。如果你想跑步、想健身、想徒步，可能需要做手术，啊，你自己选择。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你像当时几年以前，当我放在中国，那就不做了，那走走路得了呗， 嗯， 他说那必须要做，那我这天天不健身呢，不去，那我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印象特别，当时我就想，哎呦，我什么时候中国能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实现了， 对，也特别快， 实现。 像孔文作为曾经的短跑选手， 嗯， 对吧？ 对， 对于足踝， 看来我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做一个仔细的检查。 对，我还是建议做个核磁检查，因为核磁的话，至少它也不影响什么。 对， 核磁连孕妇都能做啊，所以很多人感觉恐惧，核磁共振是不是有这个原子是核什么核辐射什么的？告诉你一句话，你就知道踏实了。孕妇都能做，你还怕什么？ 嗯 嗯， 啊，你至少能知道你的半月板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是一度还是二度？啊，一度可能就不用担心，可能肯定会好的。 嗯， 二度可能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要很注意。 嗯，如果到了三度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 有可能，那你可能你的运动方式可能要改变。 嗯，那就是两种选择：运动方式改变啊，不从事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想从事的话，就像您刚刚提到的那个 例子，可能要做一些适当的一些介入的一些方法 啊，介入的 一些手段。 嗯， 徐大夫，您这个工作生活这么忙碌， 嗯， 您还有自己的时间会做什么呢？还有自己的这个爱好吗？ 自己的时间， 您会刷手机？ 其实我说实话，我最早，你知道最早我想报什么？搞大学，我想报什么吗？ 嗯， 历史系。 嗯， 哦，你喜欢人文历史的东西？ 对，你看我，其实你看我很早。我十岁的时候，我现在就想不起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这个《二十四史》啊，什么《史记》啊，什么这个那个，很早了。那时候可能讲历史，我可能基本没有几个人能够 PK 过我。 嗯， 啊，但是后来当时那个时候，你看我考大学的时候是九二年，那个时候我当时想，因为你要想以后人生规划什么，就想你干什么，就是你如果学历史系出来能干什么呢？好像也没什么可以干的啊，因为你那时候考古啊什么都不是很发达，那时候92年的那其实全国经济都不是很那什么， 嗯， 实在想不出能干什么了啊。后来要不还学医吧，因为说实话，因为从古代来说，不为有句名言嘛，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就是你们历史和医学有时候是有点通着的， 嗯 啊，所以说那就学医吧啊。所以说，但我其实对于历史的兴趣一直都是有的。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你看其实怎么放松，就有个短暂的时间，看看这个历史穿越小说， 嗯， 啊，当然不是宫斗片啊，不是宫斗，看，比如说看一个热血青年怎么穿越到宋朝，怎么改变历史什么的， 嗯， 看看这个啊，当然他要写得好才行，因为我本来就很精通历史，有的确实写得很好，看一看，放松。 徐大夫，现在人都活得越来越长了， 啊，是。 您还有很多机会，您可以以后再弃医从文。 哎，我你还没说，还真是，我有时候也想，因为现在都开微博嘛，我也想，要不要也弄个微博， 开一个， 在这种很业余的时间的时候，写写这个历史方面的一些感悟什么的， 嗯， 有时候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包括历史背后的故事。 嗯 嗯， 啊，他书上他二十四史写的是这样的，但其实背后是不是这样？他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很多的故事，因为他可能就是就两句话很简单，但是可能里面有可能有20页的故事需要你去发掘， 嗯 啊，所以也挺有，但是现在可能达不到，没有这个时间啊，有这时间我还得哄孩子，哄家里的领导呢，啊，还得做科研的，还得。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这种就是历史啊还有文化方面的这个宣传和这个投入都越来越大了， 是 包括这个什么国家宝藏啊，我在故宫修文物啊， 所以你要放在那个时候，没准可能就那时候就学历史系了， 对， 你觉得好像还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但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那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你看就二月河 就刚刚去世嘛， 嗯， 非常非常有名的，也是我非常这个喜欢的一个作家，当然写的《康熙大帝》嘛， 嗯， 但是我可能想，我想学院历史界可能也就只能像他这样了，写写这个历史书什么的， 或者当个老师， 对，但是我想可能文采好像没那么好，所以说当时就学医了。 哎呀，我觉得徐大夫的状态特好， 没错， 嗯嗯。嗯谢谢徐大夫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虽然很碎片化的一些生活感悟哈，但我觉得你给我们呈现出的这个应该说我们北京的这个当代的医生的这个形象非常的立体，真的 是，嗯，因为确实也给老百姓知道我们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的是的，啊，嗯，因为我们其实以病患的这种角色去医院，我们还是很敬畏的，而且是会怎么说呢，也会就是因为不了解会产生一些误解，嗯， 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从我们医生来说，所以你到医院应该是最放心的，因为所有的当你是一个患者的时候，最希望你好的就是医生， 是 就是医生，你可能尤其是这个有些特定的一些人群什么的，可能重病啊，因为我们见的太多了，这种各种状况的时候，说实话对你最希望你好，对你最好的啊，最希望你能康复的，就是大夫， 嗯， 没有第二个，因为他是最希望你，因为什么？因为，不论从职业来说，从他的这个良心来说，都是这样。但是说实话，还有一句话啊，更多的是安慰，嗯，常常是这个，我都忘了怎么说了啊，就是说，还有做不到的地方，不能够达到你所有的要求啊， 有心有余力不足的， 对，这是我们也是很遗憾的时候。但是我们从内心。我们是最希望你康复的啊，这是我们会比谁都高兴啊，这一点如果患者必须要，就是作为患者来说，你必须得信，必须得相信，这是我们的真话， 嗯， 啊， 谢谢徐大夫，非常非常感谢，嗯，我们也向包括徐大夫在内的所有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青年说， 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懂酒啊？他们告诉我，懂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懂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懂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